老白玉霜也这样， 对， 知道吗？老白玉霜、小白玉霜嘛， 嗯， 那时候唱高调门、嗓门高高音的刘翠霞， 哎， 早先啊，刘翠霞那是那个李金顺， 对， 这是李金顺， 对对 对嘛，你赶上了吗？不对，那时候还没你呢，对，你还对我那时候我才20来岁，你问问。那听李金顺，李金顺吗？你问这观众，这个老大爷、老大娘们知道吧？你们都听过吧？ 你说这多少年了？ 哦，你要20来岁，我也赶上了。 嗯 啊，李金顺你听过？ 哎，听过。 李金顺你赶上了？ 啊，赶上了。 多大？哪？ 啊， 你多大？ 啊， 你上学？ 20。 你上学？ 30。我64了。 你60岁？ 啊， 你60多岁？ 哎。 你麻不了、啊、小孩脸，小孩脸， 我成娃娃哥哥了，像话 吗？你赶上不更好吗？ 啊， 赶上再说说、啊、 说说 你 吧， 听听我也听听。那说那个李金顺，李金顺听见吗？ 啊，知道， 高调门 啊， 高嗓门， 嗯， 唱低音的那时候有谁呀、啊？爱莲君。 对对， 哎，就是现在有他徒弟们连小军吗？ 对对， 连小军的师傅爱连军吗？ 嗯， 你问问这个上年纪的这观众们啊，知道爱连军吗、嗯？没听过本人的，有听过他唱片吧？ 对对， 那唱法啊，你们还记得吗？啊，你们听过那还记得吗？ 哎，都记得。 啊、我给你小两句怎么样？ 这、啊，你这是干嘛？ 捧不成， 自己捧自己的场。 来，我给小两句。 嘿嘿 啊， 哎， 我学这个爱莲君这个唱法。 哦，你要学学爱莲君。 哎， 好、啊， 爱莲君是哪出戏好知道吗？ 哦，最拿手的是《烧骨记》。 呵， 嗯，没错， 打炮戏。 哎，对对。 打炮戏 啊， 不管到哪个剧场，头一天唱准这个。 哎， 烧骨记 是、 啊，我来了。 哎，好， 我唱，这出戏都唱不了啊。 啊，唱一片段， 没人打气里 啊， 就来几句， 几句。 哎，来 尝一尝， 就来。这出戏的主要唱段吧， 哎， 就是那个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我心中好意似钢刀葱。 呵，就这点好。 来， 嗯， 来这个， 哎哎 啊， 哎， 嗯，啊，嗯，这我嗓子还不错， 哦， 这你们几位还赶上了，嗯，我没这样说，我长大个嗓子没那么好， 啊，那好， 没有过，这头一回， 哎，头一回， 头一回嗓子这样， 好， 来了这个， 嗯， 行了啊， 嗯， 闭眼， 啊，闭眼干嘛？ 闭眼睛 啊， 哎，你闭着眼睛 啊。 闭着眼睛， 你看， 嗯，哟，爱莲君没死， 哦， 啊，活着呢，活着呢，就那么像，睁眼一看，我， 哎呀，白闭了这眼， 来这个啊， 哎， 你闭啊， 嗯， 嗯，怀抱着娇儿坐在了溜平， 对， 那主要唱段， 嗯嗯。 怀抱我住 啊！ 哎 哎，您在那儿进宫了？这是 怀抱住， 怀抱的这怀抱的幼主爷， 怀抱住幼主爷 啊！哦，这二进宫了？ 哎，什么二进宫了？ 我哪知道啊？ 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啊， 烧骨记。 烧骨记。 我呢？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哎，你看见没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你说好， 玩意儿会多， 刚用那个， 嗯，这出来了。 嗨，人家编这个出来。 哎， 您唱这个。 这个， 嗯， 怀抱着 啊， 嗯，怀抱着娇儿坐在了那， 嗯。 怀抱着， 好，河北梆子也出来了， 怎么着？